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63集《巨鳄孤狼》。霍尔一直看守停机坪，自然密切注意机场的动向。巨鳄向来也不是什么低调的人，129里面几个元老除了巨鳄跟长宁，其他人藏得很死。陈鸟跟扎龙只知道性别，孤狼连是男是女都不知道。而巨鳄在道上用的都是同一个代号，所有人都知道他除了是129的成员，还是一个武器大家。尤其是巨鳄跟其他人不一样，他跟程土有仇。两人还抢了一个地盘，之前把程火也搅进去过。程火脾气暴躁，程土看着陈玉，在巨鳄手上吃的亏肯定要讨回来。要是知道巨鳄来了他的老窝，程土肯定是要干点什么的。霍尔了解这两人的恩怨，虽然巨鳄有掩饰，但肯定瞒不住霍尔这边。 巨鳄本人？ 程俊走到二楼走廊尽头，尽头有一个通风口，他习惯性地想在兜里摸根烟，又想起来整包烟他昨晚扔到垃圾桶了。巨鳄这件事程温如也跟他说过。想到这儿，程俊看了一眼秦冉的房间的方向。程俊看着秦冉的房间好半晌之后，眼睛微微眯起。 你可以跟马修找点事情做。 霍尔那边立马就明白程俊想干嘛，他挂断电话，想了想才侧身看向手下。 这边马修的眼线在哪儿？拍卖场正好。 霍尔戴上自己毛茸茸的帽子，又扣上大衣。 我们去拍卖场逛逛。 马修找不到程火等人的马脚，但巨鳄这个危险分子来 M 州，马修肯定不会袖手旁观。秦冉房间，他是被手机震醒的。巨鳄一到机场就给他发了条消息。 兄弟，我到 M 州了，下午4点前能到马修大楼那边。 虽然知道秦冉是个女的，巨鳄叫兄弟的毛病却一直改不了。秦冉掀开被子，手上给对方回了一个嗯，就直接去卫生间刷牙。这会儿刚过7点。秦冉打开门下楼吃早饭，程温如还在挺激动地跟程木说巨鳄的问题。看到秦冉下来，他抬了抬头。 冉冉，你不睡了？ 秦冉坐好，含糊地开口。我在想哪天去 M 协看看我老师。之前他帮秦修成联系了魏大师，这件事秦冉一直记得。上次他没有问秦修成找魏大师究竟是为了什么事，自从库克老师出现，秦冉大概就知道了。 你不说我都忘了魏大师也在 M 州。 程文如颔首，毕竟是秦冉老师，他说。 确实要见，不过你先休息2天，年轻人也不是这么熬着的。 秦冉微微点头。我知道。 对了，刚刚我收到129的回复，两位堂主跟管事们再过2-3天就能出来。 程温如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秦冉。秦冉伸手敲了敲桌子，闻言抬了抬眸一笑说。那就好。这个时间也是他给巨鳄算的时间，看起来丝毫不意外。只是程温如沉浸在惊喜中没有发现。他算了算时差，现在国内是凌晨，再等一会儿再给他爸打电话。秦冉吃完饭就回楼上，程水让程木去洗碗，跟着秦冉上楼。你说。秦冉放慢步子，侧了侧头看他一眼。 马修那件事。 程水看了一眼书房的方向，声音压得很低。 老大他。 秦冉点点头表示明白。程水瞬间松了一口气。 麻烦秦小姐了。 没事。秦冉摆摆手，想了想，又抬起眼眸。我下午要出去一趟。 秦小姐要出门？是要去 M 协？ 程水看秦冉一眼，记得秦冉在饭桌上说要去看老师。秦冉摇头。 不是，就在附近见个朋友。有哪个适合见面的地点吗？人少一点。 几条街处有个咖啡馆，那家咖啡很难喝，所以人不多。 程水立马就想到了一个地方。 行，就那儿，你把具体地址给我。 嗯，我去安排。 程水点点头，也没有问秦冉要去见什么朋友，只是在思索让什么人给秦冉带路。施立明不在 M 州，程木对这边地形不熟。程水一边把具体地址发给了秦冉，一边到了楼下，看到坐在沙发上看着自己电脑的程火，他抬头道： 程火，你下午陪秦小姐出去一趟，就在附近。 好。 程火敲着键盘，头也没抬。 我这边出了点事儿，马修手边那个黑客竟然破解了我的木马程序，手段让我觉得有点熟悉。 马修身后的黑客？ 程水一顿，他若有所思地看向程火。 他好长时间没出现了吧？ 程火头疼地把电脑放在一边，又看向程水，挺好奇地说： 哎，不过秦小姐要去见什么朋友？这附近都是马修的人吧？别告诉我他朋友是马修啊，那我跟他不是自投罗网。 这句话程火自然是随意开玩笑的。程水还没说话，楼上程木拖着一双拖鞋下来，他去厨房把自己的早餐端出来，一边喝着一杯温水，一边说话，声音含含糊糊。 什么朋友？ 秦小姐下午要去见朋友。 程火最近不太想理会程木，直接拿起了电脑。程水好脾气地回答。程木一口水没喝下去，差点没有呛死自己。这反应有点奇怪，程水双手环胸，挑眉看向程木。程木默默地抽出了一张纸巾，把桌子上的水擦干净。 没，我只是想起了一些事儿。 想起了那些年秦小姐的普通朋友们。程木算算，那些朋友们该出来的应该是出来了吧。楼上，秦冉正坐在电脑前，打开制图软件，重新按照叶师兄的数据构算了一张图，半晌后又把他们传过来的文件打印出来。程俊敲门进来，他刚处理完程图那边的事情，直接走到秦冉身后，伸手从后面抱住了他，另一只手把他打印好的文件拿出来，下巴搁在他的肩上，随意看了看文件。 你这个项目要到什么时候？ 2月20。秦冉想了想说。过了2月20，等比赛结果出来，研究院名单下来，徐校长就要收徒，研究院那边才是主场。程俊皱了皱眉。 行吧。 他松开手，走到一边，把这份文件订好，随意地问着。 待会要出门。 秦冉坐到电脑前，看了看右下角的时间，快5点了。巨鳄也差不多要到了他们约的那家难喝的咖啡馆。他看了一眼程俊，程俊正靠在桌子边，一手压在白色的文件上，一手拿着订书器，垂着眸子，不紧不慢地订着文件，手指骨节分明，线条极其流畅。你要不要一起去？秦冉伸手拿起桌子边的玻璃杯，偏了偏头询问道。最后一根钉子钉好，程俊把文件随手递给秦冉，看着他不禁笑了下。 今天还真没法陪你去，让程火跟程木跟你一起去吧，我姐也没事。 行了，我就随便问问，我朋友也不爱见人。 秦冉立马抬手，有些头疼。5点20，巨鳄差不多到了。程火开车送秦冉去那家难喝的咖啡馆，程木坐在副驾驶。 程俊站在大门口，直到看不到车尾了，他才敛下脸上的神色。他转过身，看了一眼程水。 把人带过来。 程水颔首下去了。从别墅的地下室悄然带出来一个金发碧眼的男人，直接带到了楼上书房。程水一打开门，就闻到一股很浓的烟味，整个书房烟雾缭绕。程俊背对着门站在窗户边，背影修长，只是周身都萦绕着一股冷意。他有点想拿出手机给秦冉拍个小视频，一边想着，手上力度却不低的把人带到程俊身边。 这是跟了马修几年的手下，之前是地下联盟的人。 程俊侧过身，他看向那金发碧眼的男人，眉眼垂着，因为逆光看不清眸底的情绪。 你说两年半前马修在贫民窟？ 金发碧眼的男人低头，话说得断断续续。 那时候我只知道尤威先生找他，也是华国人。 这种时候这人不会说谎话。程俊伸手把烟捻捻，脸上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表情，只是按着这人的话把顾西池说的话勾勒出来。顾西池两年前在贫民窟找到了秦冉，那时候应该也还有其他势力找他。顾西池再怎么也只是一个医生，想要安全带出秦冉只能找人。他作为一个神医，朋友遍布五湖四海，但这些好友中唯一能让顾西池信任的大概只有马修。马修帮顾西池摆平过不少麻烦，所以当初应该是马修帮助顾西池带着秦冉脱困的。想到这儿，程俊深色的睫毛颤了颤，想不明白秦冉那时候惹到了什么人，能让顾西池把马修也找来。他烦躁地把烟头扔到垃圾桶。 把人带下去吧，还给马修。 那针对马修的人。 程水抬头，程俊没有看他，修长的手指把书桌上的电脑打开，平静地开口。 全都撤掉。马修总部不是缺资金维修系统吗？你要趁火查查缺多少。 程水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他做了一个自己平日里绝对不会做的动作，伸手掏了掏耳洞。 老大。 程俊只是抬眸，不轻不重地说出两个字来。 去做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